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a ribbon. And then, 你的 N 结尾没有顶舌尖 ,Tippy 同学怎么可以这样、啊、 怎么可以作为一个老同学 ,Tippy,、 啊、怎么能这样呢加油哈。 嗯 ,Chen, that's fine. 特别好完美。 哎呦 嗯 好的。 结尾的 N 舌尖顶得特别到位。 蒋水燕。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a ribbon. 这个学生是老学生吧？ 当然了、 嗯、 好久不发了， 好久不发了 ，重出江湖了。 你的 right 双元音不行，然后 n 的音舌尖没有顶上了。 继续加油了，不能练缺席锻炼、啊。 太久没有练了。 嘟嘟，来。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进步了，进步了，完美。 现在没有哇，第一个完美吧？ 嗯、 是他 ？Yes。 史上的第一个完美。 完美嗯， 厉害了。厉害了， 嗯 ，ID。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不错，可是不要顿 ，OK?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even. 你就是一个音节的结尾会连到下一个音节，中间不用顿，放松。 大少。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And then we're 这段要多练习，刚刚有一些音 ，then n 的音舌尖没顶上了。 Alice。 Do you pick out the bubbles? 啾，不要从一个鸡开始 ，OK? 啾，然后你的开头嘴唇会撅一点，啾啾啾，不是啾 ，OK? 素子。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raven. And then 不行，你要咬舌尖 ，and 再发 then， 不能用一个 z 的音代替 z，OK? 丫头。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raven. Worry 的这个一舌根要高一点、 oh, Worry even 高一点高一点啊、嗯、心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orry even Mia 注意别发成 Mia Mia soda 是 Mia OK, 两个音节 清楚一点啊漫天飞雪、 嗯、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orry even Alright 的特最好省略刚刚还是弹了一点可是除了这个剩下的都完 美没啥问题了、 嗯、 已经哈、 嗯、 Cindy 曾 Let me do something Let me 不是 l OK 你嘴巴要张开这个 a 的音要发到位 Let me I share Al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even 你的双元音 咋了 对 咋回事啊 Right 不是 ra OK Ashera 同学你说了好几次 老同学、 嗯、 老同学怎么回事 嗯不开心 不开心老师也不开心、 嗯、 啊！加强练习。Magnet, you pick out the vowels. 其实没错，可是就是要连贯。OK， 你现在是在把每一个音节念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连贯起来。OK， 一口气。 Judy, all right, you buy me a soda and then we're riven. We'r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们你们好，我是公正。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30课，谈生意。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30, on business. 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有关祝愿、感谢的一些表达方法。您还记得下面这些句子吗？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new job.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Give my best regards to your parents.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our hostess. 好，复习就到这儿。现在我们来学习新的内容。当您向顾客介绍产品时，可以呈上一些样品。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请看一下这些样品。Have a look at something 是指看一看。Sample.S-A-M-P-L-E, sample, 是个名词，意思是样品。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当公司提高了产品的价格时，您可以这样向顾客解释。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我们不得不提高了某些货的价格。Have to do something.是个很有用的句型，解释为不得不做某事儿。Increase 是个动词，意思是增加、增长。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提高了某些货的价格。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顾客继而会问 ，How much have they gone up？ 上涨了多少 ？Go up 是指上涨。 How much have they gone up? How much have they gone up? 您可以这样回答 ：About 5% on the average. 平均大约上涨了5%。Percent 1%，那么5% 就是5%。句中的 average, A V E R A G E。Average 是个名词，意思是平均、平均数。On the average 解释为按平均数计算。 About 5% on the average. About 5% on the average. 好，咱们试着把刚学过的这几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How much have they gone up? About 5% on the average. 我们再做一遍。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How much have they gone up? About 5% on the average. 在客户购买大批货物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获得优惠。您可以这样对客户说。 We can offer you more liberal discount terms. 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更多的折扣。Liberal, L-I-B-E-R-A-L, liberal,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慷慨的、宽大的。Discount, D-I-S-C-O-U-N-T, discount, 是个名词，指的是折扣。Terms, 也是个名词，解释为条件、条款。那么Offer you more liberal discount terms, 就是向您提供更多的折扣。 We can offer you more liberal discount terms. We can offer you more liberal discount terms.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句话。 I've come to talk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 joint venture. 我来是为了商谈合资经营的可能性。Feasibility, F-E-A, S-I-B-I-L-I-T-Y, feasibility, 是个名词，意思是可行性。Joint venture, 合资经营。 I've come to talk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 joint venture. I've come to talk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 joint venture. 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在做生意的时候，还会碰到一些问题，比如客户会向您反映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your last shipment. 您上批发的货有问题。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解释为什么什么出了问题。Shipment 意思是装船、装载物。Last 在此处解释为上一次的。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your last shipmen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your last shipment. 在谈生意时还经常要谈到价格，例如 We can cut down the price for you. How about 2%? 我们可以给您降低价格，2%怎么样？本句中的 cut down 是指削减。 We can cut down the price for you. How about 2%?We can cut down the price for you. How about 2%? 在签署合同时，双方要就合同中的条款详细商讨，比如 I'd rather keep the FOB quotation in our contract. That's more convenient. 我宁愿在合同中保留离岸价格条件，这更方便。句中的 FOB 是 Free On Board 的缩写，意思是船上交货价。离岸价格 Quotation 在这里是指报价 Contract 合同我们再来看看 convenient 这个词它是个形容词意思是便利的方便的 I'd rather keep the FOB quotation in our contract That's more convenient I'd rather keep the FOB quotation in our contract That's more convenient 在签完合同之后，合作的双方会干杯庆祝。 After signing the contract, let's have a drink to celebrate our successful cooperation. 签完合同后，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我们合作成功。句中的 sign the contract 是签署合同的意思。Celebrate 是个动词，解释为庆祝。Successful cooperation 成功的合作。我们把这几个词连起来说就是 Celebrate our successful cooperation. After signing the contract, let's have a drink to celebrate our successful cooperation. After signing the contract, let's have a drink to celebrate our successful cooperation.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跟着约翰把本课中学到的几个重要的句子再复习一下。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se samples. 请看一下这些样品。 We've had to increase our prices on some items. 我们不得不提高了某些货的价格。 We can offer you more liberal discount terms. 我们可以向您提供更多的折扣。 I've come to talk about the feasibility of a joint venture. 我来是为了商谈合资经营的可能性。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your last shipment. 您上批发的货有问题。 I'd rather keep the FOB quotation in our contract. That's more convenient. 我宁愿在合同中保留离岸价格条件，这更方便。听众朋友们，到今天为止，英语三百句就全部学完了。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回顾一下在英语三百句中学过的主要内容。同时，我们还将给出本期有奖收听的五个题目，来帮助您检验一下自己学习的效果。幸运的朋友可以得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的意想不到的礼物。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Bye everyone. 朋友们，再见。